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62集，禁忌边缘。 最大的禁忌？江瑶闻言一愣，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接话。 当年蚩尤战败，要与人缔结和平协议后，蚩尤相关的一切遗迹都被归为了禁忌，尤其是四散的三魂七魄。饕餮看了眼江瑶说道，蚩尤的魂魄蕴藏着极大的力量，也因此是各方忌惮的对象，对于灵玉台来说更是如此。要是有谁对蚩尤的残魂出手，便会被视为威胁，面临着妖神府和灵玉台的联合制裁。江瑶语塞，下意识地捂着胸口，心中涌上了一股寒意。而之前你也看到了，长幼一族守护的禁地里藏有蚩尤的魔神殿与蚩尤残魂，一旦被外界知道长幼一族守护着这些东西，便会被判定为威胁到现有的和平协议，将牵连整个长幼部族遭遇灭顶之灾。 怎么会这样？ 江瑶脸色一变，但联想起长幼一族对灵玉台忌讳的样子，之前的疑惑也随之找到了答案。 难怪他们如此在意妖谷在长幼山闹事，一旦事情闹大，把灵玉台吸引过来，暴露禁地里的东西，他们将万劫不复。还有当初软禁我的原因，恐怕也是…… 江瑶回想着当初圆圆听到他与灵玉台有关时那副微妙的表情，心中顿时理解了七七八八。不过更令他在意的却是这件事背后所揭示的另一种可能。话说回来，当初那飞头蛮出现的时机正是昆仑部族撤走之后，如果那飞头蛮真的是昆仑部族为了暴露长幼一族的秘密而投放的炸弹，那也就是说昆仑部族其实早就知道长幼一族守护的是什么，而且炼制妖骨化飞头蛮的也正是他们。江瑶思索着，脸上一时阴晴不定。 当初阿星遇上了披着文杰皮囊的飞头蛮，不但被植入了蜈蚣妖骨，还被下了灭口诅咒。如果操纵着飞头蛮的是昆仑部族，那是不是就代表着那名当初给青鸟下了同样的灭口诅咒并且收回了镇魂石的幕后黑手也和昆仑部族有关系？ 想到这里，江瑶再也无法淡定下去了。正当他打算开口对饕餮说些什么时，却见对方忽然脸色微变，猛地刹住脚步，随即转身拖着江瑶跃上了边上一棵古树，悄无声息地将身形隐藏进了茂密的枝叶之中。 怎么了？ 江瑶诧异道。 别说话。 饕餮沉着脸，死死地盯着前方已近在咫尺的咒船结界光魔。江瑶连忙顺着饕餮的视线望去，赫然发现在那若隐若现的光魔外似乎匆匆闪过了一些人影，正沿着光魔外围呈包围之势封堵而来。 是长幼一族吗？不，好像不对。 江瑶眯起眼，借着天空那枚法术光球的光芒，他发现那些人影动作整齐，似乎训练有素，而且身上穿的深蓝色制服也与那些长幼村民大相径庭。 他们难道是灵玉神使？ 江瑶看着人影们那似曾相识的制服，顿时诧异不已。 哼，我就想长幼一族怎么会突然启动咒传结界，原来是急着要在秘密暴露给灵玉台之前毁灭证据。 饕餮轻哼一声冷笑道。 暴露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吗？ 江瑶小声问道。 哼，我们才刚从那鬼地方出来，哪可能那么快透露出去。 饕餮嘴角一勾，嘲讽了一句， 恐怕是灵玉台早就盯上了这里，而且是被最麻烦的一群家伙给盯上了。最麻烦的一群家伙？你看那帮人佩戴的水晶， 那可不是普通灵域神使能带的。饕餮说着，用眼神对着前方那些人影示意了一下。江瑶定睛一看，果然发现那些人影领口上所佩戴的水晶并非如穆剑云青与他们一样的晶莹透明，而是呈现一种不祥的墨黑色，而那些人的举止和衣着细节也与普通灵域神使不同，举手投足间透着某种森冷与凌厉。他们是灵域台军机部所属的特殊部队，名义上虽然也是灵域神使，却总是干一些见不得光的事。饕餮冷声说道。 见不得光的事？ 江瑶微微一愣。 哼，你以为灵域台里全都是一本正经的存在吗？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去了。 饕餮看了眼江瑶说道。灵域台旗下有六大支部，每一支部都有自己的小势力，勾心斗角的事没少干。而军机部作为特勤部门，天知道他们背地里做了多少灰色地带的事。虽然近几代没落了不少，但至少根基还在，而且还一直对首领的位置虎视眈眈。顺带一说，你之前接触过的穆剑云就是军机部部长的大少爷。 原来剑云他是军机部的？ 江瑶的面色似乎有些纠结。 但以他的性格，我不认为他会干出有违正道的事。 哼，就算他不会做，不代表他们部门不会。你看到的这支特殊部队之所以存在至今，一方面因为有军机部作为后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从没被抓到过把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饕餮顿了顿，赤红的双眸中映照着江瑶那惊讶的表情。 意味着那些发现他们做坏事的家伙全都被处理掉了。 江瑶语塞，一时说不出话。 不过从现在这种情况来看，我想这些人会出现在这里应该与陆静怡无关。如果真被他们发现这里的秘密，不会只出动这点人。 饕餮说着，将视线移回到前方的人影身上。 换言之，这些人很可能正背着上头做着某些见不得人的特别任务。如果被他们觉察到我们撞见了他们的话， 那就会被抹杀掉，对吗？ 江瑶试探着问道。 哼，没错，虽然他们干不掉我，但处理起你的话倒是绰绰有余。 饕餮摊了摊手笑道。更何况这禁地里的魔神殿一旦暴露，出现在这附近的我们很容易就会被套上谋逆的罪名。到时候真调查起来，你身体里的那些秘密可要跟着曝光了。 那可怎么办？这块地方马上就被传送走了，要是不赶紧离开结界范围的话就糟了。可是外面又…… 江瑶看着前方逐渐趋于完整的法术光魔，以及光魔外那些包围的人影，顿时陷入了两难。 只能换个方向，趁着那些人还没完全包围前突破出去。走。 说完，饕餮忽然再次贴近江瑶。这次他可没心情再顾及江瑶的颜面，而是果断地一把抓起江瑶的腰间扛在肩上，朝着半圆形光魔的另一处方向飞驰而去。又一次被当成沙包的江瑶面色有些抽搐，但他也自知此时不是纠结这些的时候，便也没再说什么。随着下方山体的阵阵颤动，轰鸣的巨响已越来越明显。他如今要面临的可不仅仅是咒传结界与外部人影的堵截，脚下这一座即将喷发的活火山更是掐着他们命门的定时炸弹，此时此刻已然到了最后一搏的关键。 抓紧了。 饕餮眼中厉光闪过，在看准了前方光魔的一处无人空隙后，脚下陡然加速。但就在此时，意外的状况却再次发生了。随着一声刺耳的裂响，一道道泛着黑光的电网忽然从咒传结界外拔地而起，并且如荆棘般沿着法术光魔的外部迅速攀爬， 试图阻拦法术光魔的合拢，但咒传结界在此番刺激下却似乎变本加厉，在抵抗着电网的同时，法术光魔开始加速构筑，而天空的那枚咒术传信光球也变得逐渐晦暗。黎明前的黑暗再次笼罩上了这片兵临城下的禁忌之地。 糟糕，外面被电网封了，是那些人干的吗？ 江瑶转头望着那道封堵着结界外围的黑色电网，脸色顿时一变。 哼，一个拼命要毁证据，一个拼命要阻止，再怎么和他们耗下去，我们谁都别想离开这儿。 饕餮说着停下了脚步，伸手放下了江瑶。 咒传结界在完成前不会阻碍里面的人进出，麻烦的只有那道网，我先去破开电网，你趁机钻出结界。 等一下，这样一来你不就暴露了吗？ 就算我暴露，他们也没法拿我怎么样。 饕餮抬起头望着不远处那些攒动的人影，嘴角挂上了一抹冷笑。 那些人的实力在我眼里可不够看的， 可是以你现在的处境，一旦对灵域神使出手，会惹上大麻烦的吧？ 江瑶一脸认真地说道。 而且就像你之前说的，这地方藏有魔神殿，实在太敏感了，如果在这附近被那些人逮到，说不定会被扣上谋逆的帽子。 哼，那也要他们逮得到才行。 饕餮看了眼江瑶，在沉默了一瞬后，脸上忽然浮上了某种似笑非笑的表情。 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我被那些人抓到，但只要让他们永远闭嘴，不就没事了吗？就像他们一直以来对别人所做的那样。 你难道打算把他们都…… 危险的言下之意令江瑶的心脏猛然一颤，但很快他便发现饕餮的表情又转换成了谎言得逞似的笑容，仿佛先前的话语只是恶作剧一般。 怎么，你还相信了？ 饕餮笑着移开了视线，将目光投向远方。 放心吧，我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我曾经对某个人发过誓，再也不会杀人，任何情况下都不会。 话音刚落，刺耳的猎响又一次冲天而起，而这一次那些黑色电网却像是加了催化剂般，一下子变得张牙舞爪，将原本即将封顶的结界光魔再次压了下去。但最为麻烦的却还不仅如此。 那是…… 江瑶微微睁大了眼，只见前方的法术光魔，数道人影纷纷聚集在了结界外围，面对着江瑶与饕餮两人虎视眈眈。